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齐。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中国正处乱世。俗话说呀，这乱世出英雄。那个年代，为江湖好汉和武林高人纵横天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民间呀，也流传着许多有关侠义英雄的传说。这其中有一个飞贼的名字，我要说出来，您肯定不陌生。他可算得上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传奇飞贼了，甚至有了品牌效应。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传奇人物。民国时期，中国的乱世也是江湖好汉、武林高人纵横天下的舞台。有一个名字成为了那时街头巷尾议论的传奇，他飞檐走壁，身怀绝技，他有时候小偷小摸，有时又行侠仗义，是贼还是侠，没人说得清。本期话说天下为您讲述燕子李三儿的多面人生。说到燕子李三儿，在那个年代，哪个贼要是敢自称是他，连警察都得敬畏三分。不过要彻底了解燕子李三儿，咱首先得弄清一个问题。燕子李三儿其实是有着不同的版本的，而且各有各的传说。也就是说，在那个历史年代，曾经有好几个燕子李三儿，加上民间和官府又将各种查不到头绪的盗窃案安在燕子李三儿的名号上，一些飞贼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也自夸是燕子李三儿。所以严格来说，燕子李三儿已经成为了当时活跃在北方地区的许多飞贼共用的代名词。由于年代久远，没有记录，史料缺失等等原因吧，现在啊，已经很难把所有的燕子李三儿的事迹都告诉给大家了。所以咱们在这儿呢，只说两个最有名的燕子李三儿。现如今有史可查的也是最知名的燕子李三儿，原名叫做李弘，字景华，1898年生于京东的蓟县。年幼的时候，他跟随叔父流落到了沧州，日子过得是很艰苦。沧州是有名的武术之乡，练武的人很多，从小好动的他就跟着别人练了点功夫。别说，李景华在这方面很有天赋，身体轻快，弹跳力特强，所以渐渐的，爬墙上树对他来说已经是易如反掌了。为了增强本领，李景华还曾经跟万松寺的师父石敢当以及五台山的法会学习。法会看到李景华从小在山区里长大，翻山越岭，如履平地，所以除了教他18般武艺之外，又教给他8步登空和燕子三抄水。传说这功夫是很神的，可以在地面上上窜下跳，在水面上则可以贴着水面跳跃，宛如燕子掠水即飞。李景华练成这些功夫之后，就在师兄中得了个燕子李三儿的名号。咱们常说，能耐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 不过，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有一身本事的人，首先得填饱肚子，才能担得起所谓的社会责任。话说回来，那个年头，真吃饱肚子的人，恐怕也不敢担什么社会责任。想担责任的，都是不怕死的。咱继续说李景华，这孩子从小家境贫寒，一身的功夫不能白费啊，自然会被他用到解决温饱问题上来。怎么解决呢？在他看来，偷为上策。因为家里穷，李景华从小就喜欢小偷小摸，后来年纪大了点，他跟着沧州一个卖艺班子到河南洛阳卖艺。没想到在洛阳的时候，班子的住处丢了东西，因为李景华有前科，老板自然就怀疑是他偷的，就把他呀给赶了出去。独自流落在洛阳街头的李景华，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举目无亲。为了维持生活，他彻底开始了职业飞贼的生涯。在这期间，他也做下了一件让自己名声大振的案子。咱都知道，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是很黑暗的，官匪一家那是全国皆知的秘密。有一次，李景华看见洛阳的警备司令白坚武在街上是横行霸道，欺负老百姓，他就想给这个白坚武点颜色看看。这天夜里，李景华偷偷地摸进了白坚武的家里，把白坚武随身佩戴的左轮手枪给偷走了。你说偷就偷吧，他还觉得不给力。索性呢，他用武装带把枪吊在白坚武的后花园里，还留下了纸条一张，上面写着：“燕子李三儿，到此一游。”好嘛，对一个堂堂的警备司令来说，哪儿还有比这更大的侮辱啊？也正是因为这事儿传出去太丢面子，白坚武只能气得把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没动多大干戈。在这之后，李景华又在当地偷窃过几家豪门，这才终于引起了当地上层社会的公愤，当局开始到处抓捕李景华。他们头脑灵活，身手敏捷，身份却是亦正亦邪，因为神通广大，所以他们的生活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赞赏他们的同时，还要看好自己的家门。话说天下盗贼系列为您讲述那些游走在侠与盗之间的传奇人生。为了逃避追捕，李景华隐姓埋名跑到了少林寺躲了一阵儿。在寺里边，他跟着师父又学了一些轻功，这偷盗的本事那就是更加炉火纯青了。等抓他的风声过去一段时间以后，他又来到了北平、天津一带活动。在这里，他大展身手，作案无数，偷的还都是响当当的大户人家，像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啊，国务总理潘富啊，执政秘书长梁鸿志、爱新觉罗瑞仲等人的家，都曾被李景华光顾过。您想想，咱现在做广告都找名人代言，这叫做名人效应。李景华那个时候就懂这个，偷名人的东西，打造自己的偷盗品牌。这品牌那打造的多成功啊！就这样，燕子李三儿的名声越来越响了。李景华作案还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只偷富人，因为富人家油水多呀，而且富人家戒备也森严，对于技术型的盗贼，这可是很有刺激性和挑战性的。再有呢，也是因为李景华是贫苦人出身，知道穷人不容易。李景华作案的第二个特点呢，是喜欢在作案现场留痕迹，为显示自己艺高胆大，他故意仿效传奇小说中的大盗的做法，把一只用白纸叠成的燕子插在作案的地方，显示自己明人不做暗事。咱刚才也说了，在那个混乱的时局，那些有才有势的人往往是为富不仁， 因此老百姓对于专偷富人的李景华倒有一份亲切感，把他看作是梁山好汉石谦一样的人物。其实啊，李景华作案并不是每次都能得手，他也有手头紧的时候，这时候他往往到一些大户人家借钱。所谓借，其实就是在深更半夜的时候从人家房子上垂下一根绳子，绳子上头系个小口袋，别个纸折的小燕子，口袋里边装着半块板砖，把绳子呀荡起来，一下一下的敲人家的窗户，识相的就会把砖头给取下来，换上一些等量的银子。如果碰上不识相的，不但不给，反而报警，那嘿嘿，这家人啊，日后多多少少都会遭点殃啊。李景华虽然有些功夫，但他毕竟不是神，是贼就总有失手的时候。不过多次被捕的经历并没有影响他的形象，成功越狱数次，在狱中也能作案，这种种传奇性的事迹为他平添了无穷的神秘色彩。据说李景华曾多次入狱，但凭借着高超的武艺屡屡脱身。咱可以讲讲其中一个越狱的故事。1924年，李景华因两件案子被判了8年监禁，拘押在京师第二监狱，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进宫了。对他来说，再次越狱并不难，但这次李景华并没有越狱的打算，心里还盘算着出狱后就洗手不干，做个良民。因此他在狱中一待就是3年。然而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他的主意。7月的一天，与李景华同一牢房的一个犯人犯了狱规，狱卒怀疑是李景华指使他这么干的，于是打算提审他。到了晚上，狱卒气势汹汹地对李景华喊：“李三儿，出来！”李景华一看外边天空黑沉沉的，再看看狱卒的脸色也是阴沉沉的，身上透着一股杀气。李景华经过的事儿多了，他心里马上就明白了，要是跟着他出去了，十有八九要被他打死。这样的事儿在狱中发生的多了，不少人就是不明不白的在晚上提审之后挂了的。李景华这么想着，便说：“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狱卒气得暴跳如雷，进入牢房对李景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跟我出去，别以为你是燕子李三儿，我就不敢动你。”可不管狱卒如何踢打，李景华就是死活不出去。当时在场的还有很多犯人，他们看到这种场景，虽然不敢阻拦，但是他们看到那个狱卒的眼光中已经带了杀气。反了天了啊，老子不信就收拾不了你。狱卒一边继续骂着，一边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提了一桶石灰冷水进来，照着李景华的头上就泼了过去。李景华惨叫一声，捂着自己的眼睛在地上痛苦地打滚。到这会儿啊还不算完呢，狱卒看他不动了，又用铁钩等刑具疯狂地抽打他的头部，直到打累了才得意地离开了牢房。同屋的犯人赶紧将昏迷的李景华扶起来，给他清洗脸上的石灰，为他换衣服。这李景华还能活下来吗？很多人都表示怀疑。尽管监狱方面已经把他转入了条件稍好的房间，但这能起多大作用呢？可是又过了几天，奇迹出现了。李景华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恢复得很快。另一个狱卒觉得很奇怪，就过来和李景华闲聊：“哎，我说李三儿啊，昨天有一犯人越狱逃走了，别人都说你是神偷，我看你呀、也不过如此，你呀、就没本事逃出去。”李景华一听这话，心中不乐意了，说道：“好吧，给我3天时间，我保证离开这儿。”狱卒笑了：“哟呵，就凭你现在啊，走都走不好还想逃跑呢，除非那太阳打西边出来。” 到了晚上，这个狱卒专门跑到李景华住的屋子查监，看见他的屋内仍点着油灯，便问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熄灯睡觉啊？”李景华答道：“嘿，我呀，正打算跑呢。”狱卒也笑了：“你小子可以啊，现在还能开玩笑。”说完这话，他就到别的牢房去查夜了。狱卒刚走，李景华就迅速爬起来，用力将窗上的铁棍折断，从窗户钻了出去。趁着朦胧的夜色，李景华来到了高墙边的一棵大树旁，三窜两窜便越墙而出。等狱卒发现情况不妙时，李景华早就不知去向了。此后，李景华虽然又被抓捕过几次，但他总能设法逃走。如果说高超的越狱技巧已经让人匪夷所思，那么在狱中能够作案就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李景华是怎么做到的呢？1934年，李景华再次被捕，先被关在河北第一监狱，不久呢就被押解回北平地方法院看守所，接着转入北平感化所。在押解的路途中，人们争相观看，想一睹侠盗的真容。记得当时有一中学生这样描述道：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吧，我们好不容易挤进人群，就看见李三坐在大车上，周围有警士把守着。李三穿着一身黑色紧身棉裤袄，紫灰的脸庞，约40上下年纪，被五花大绑，头戴一顶土耳其式的黑帽，耳边插着一只白色纸燕，非常显眼。他昂首挺胸，神态自若，表现出一副蔑视一切、满不在乎的形象。据说在前往感化所途中，有人给了李三10块大洋，李三当即就把他换成了铜元，沿路发放，贫苦的人都领到了钱，称他为李善人。李景华虽然被关押了，但不久之后北平又接连发生大案，作案手法与燕子李三十分相似，而且除李三之外再没有旁人可做这样的案子，警方感觉十分的困惑，民间的传闻也越来越奇。李景华即便在狱中也吸引了媒体的无比关注，盛京时报的记者便曾专门采访李景华，以下就是记者与李三的对话。记者问：“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在狱中都做过什么事情呢？”“现在程所长及诸位长官对我很好啊，我很感激，每天随着大家做一些织布织毛巾的工作，我很满足了。”“哦，那你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呢？”“我并没有什么技能，不过是在纵跳功夫上曾有一番研究，所以身段比别人利落些罢了。”李景华还把自己伪装成一位悔过者，声称如果我这次能出去，一定谋个正当职业。我真的很希望自己将来啊，做一个安分的良民。事实上，李景华并不像他对记者所说的那么安分。刚进北平感化所，他就成了那儿的红人。由于燕子李三名声在外，所以不仅囚徒们都想结识这位了不起的英雄，就连狱卒也十分的敬仰，愿意为他效力。李景华巧妙地利用了他们这些心理，与狱中上下人等打的是火热，狱卒们的薪俸是相当的微薄，有的人甚至只能勉强糊口。李景华便出了一个主意，他对狱卒们说：“哎，你们晚上把我放出去，